我个小朋友想去加拿大升学，唔知点样拣呢？ 我哋想移民加拿大，唔知可以点样申请呢？ 唔使担心，我哋枫叶移民升学顾问有限公司帮到你。我哋有多年行业累计经验，专注加拿大移民升学计划。 咁你哋公司有咩优势呢？ 喺加拿大升学，我哋喺多伦多 RICC 学院，在港招生处面试评分一步到位，手续简单方便。而喺 RICC 毕业嘅学生，更有90%升读当地名牌大学。 咁移民呢？ 投资移民一条龙服务，雇主担保、专业自雇、创业移民、政府监督、用心及专业嘅服务态度，了解每位客人所需，用最适当快捷嘅方案，为所有学生及家庭达成移民嘅梦想。查询热线2757-0200。 2019年，我哋 Maradio 台长梁锦祥嘅著作《癫狗编辑室文集》。香港之死反应空前热烈，已经抢购一空。今年再接再厉，台长梁锦祥会在今年推出一本全新的癫狗编辑室文集《香港揽炒之城》，现在已经有现货发售，大家可以上普罗的网上商店购买，每本特价港币130元。为免向誉，欲购从速。 影視同新同大家見面啦！咁啊，今日咧就啲戲咧，唔知點解成日都有逆權兩個字喎。 嗯哼， 嚇有逆權莊家咧，有逆權選美嚇。 嗯哼， 咁你係選美定係莊家咧？你 咁啊，我係世界啊，逆權嘅世界而家嚟緊噶啦。因為最重要係嗰個逆字啊。 嗯， 逆字有兩個解釋噶嘛，而家係你口噏嗰陣時嚇、一個就叫戰逆嘅逆。一個就是半逆的逆、兩個逆都現在出來的 了、那你先說這個逆權選美先、 逆權選美你想我說什麼、 book up 跟逆權有關是嗎？ 不是，我想跟你說 book up 他這個基本上是英國片來的、咁啊，佢揾呢個貓屎先生嗰個最佳男配角咧，就做卜俠咧。其實大家都覺得話，一啲都唔似卜俠咯。啊，呢部戲係拍一個咧，叫喺1970年真人真事改編。不過卜俠唔似卜俠，其他嘅嗰啲選美嘅嗰啲佳麗咧，真人版啊，臨嬲尾嘅今時今日嘅樣咧，都有同大家睇啊，大家都眼前一亮。因為嗰單事件我想，嗰時都大家都有追嘅， 有追嘅嚇。嗱，我唔知啦。而家譬如話啲年青嘅影迷啦，佢對卜俠呢個 形象 嘅形象啦， 一個好美國 style 嘅形象 嚇，就係有咩睇法啦？咁我哋嗰個年代咧，就佢係一個著名嘅喜劇演員，應該咁樣講， 可以咁講。亦都係最關鍵，我諗就係司儀啊，最緊要啦。 司儀嚇 啊！司儀咧就因為佢本身咧就係喺呢個環球小姐，佢啊呢一個即係古仔都係講佢之前啊做過一次啊出咗事咁樣，但係咧就係收尾再去做司儀嗰時候咧，就成件事咧就改變咗個世界嘅。點解咧？因為咧嗰年咧1970年咧，咁佢就回去做呢個環球小姐選美啦，又喺英國嗰度、倫敦嗰度嚟去舉行啦。咁啊，與此同時咧，就係叫歷嚟啊第一次咧，就係有叫做係黑裔嘅人，就黑裔嘅環球小姐攞到係最佳添啊。咁啊，同時咧，即係佢喺話喺嗰個時刻咧，選美嘅嗰個時刻咧，就有啲附介嘅分子啊。走嚟去抗議 騷擾嗰個現場啦， 咁啊，所以咧咁啊，呢部戲咧就係變咗係一個叫而家用一個叫做新嘅女性角度嚟睇翻成件事咁樣啦。 嗱，我相信咧，大家如果睇荷里活電影咧，都有一個幾明顯嘅趨勢。譬如佢對60年代至70年代初期嗰個咧，嗰段時間咧，有一個相當之感情上的懷緬，咁當然有些人會覺得是反省啦嚇。舉個例，應該我哋會講到呢個逆權莊家，亦都個時間個 time frame 亦都接近嗰段時間。 係啊，63早啲。 但係咧，今年最著名嗰、那個，即係我哋睇嗰段戲啦，就係、是、Once Upon a Time in Hollywood 啦。 就是講1969年。咁係咪話咧過一段時間咧，提供咗好多嘅電影嘅素材俾而家嘅製作團隊咧？ 我諗係重新發現，因為喺1969年嗰度咧，原來咧無論大大小小咧，而家有好多咧，即係大嘅有話題計得到條數咧，就做直頭拍一部電影啊，講嗰件事件啊。咁啊細嘅咧都唔少嘅喎。譬如咧，即係1969嗰時候咧，我哋今年嗰個咩超越未來都揾到一部1969年嘅科幻片咧，就係你好中意嘅嗰個神秘之夜嗰個導演，佢拍嘅嗰套叫 Illustrator Man， 紋身人都係1969年嘅作品嚟嘅， 就係 Ray Bradbury 嘅原作啦。 係啊，咁啊，其實做翻啲補充添，頭先講嘅嗰個逆權選美咧。實際嘅就係一個英國電影嚟嘅，咁啊嗰個導演應該都係嗰個王冠啊嘅嗰個導演，咁佢嚟拍嘅，咁啊成個都係用一個叫英國嘅角度咧嚟睇翻呢件事件嚟嘅，咁啊同荷里活嘅嗰個逆權戲咧就有些而分別嘅。你可以咁樣講咧。 嗱，呢個咧就牽涉一個問題啦，亦都係喺嗰個 Me Too 嘅潮流底下啦，就係性騷擾。咁之前有一套戲亦都。即係冷門少少，但係大家可能 miss 咗，就係講喺霍士電視台入邊嗰個上級去騷擾啲女 嗰個冇 miss 嗰個，因為最佳女主角兩個都攞咗嚟攞到提名啊嘛，啊勁戲嘅一部戲係啊， 應該有 Nicole Kidman 係嘛？ 係啊。有力嗰篇文啊，即系嗰部劲戏嘅，年上年噶啦，已经系吓，咁样就同呢个逆权嘅选美咧，就都可以一齐嚟啦吓， 互相辉映系嘛。嗱咁啊，呢个即系逆权嘅选美啦，即系有一个我谂而家大家都冷却咗个话题，就系环球小姐。你记唔记得嗰阵时咧，电视台系直？是播呢個環球小姐選美嘅， 係一直都係嘅，好幾年都係咁樣嘅，係啊，咁啊，我諗最如果講起環球小姐咧，就最經典嘅一次就係喺香港搞嘅嗰次啦，啊，利舞台嗰度搞嘅環球小姐， 你有冇走去睇啊？你 我就喺我唔係喺現場，但係我係喺公司，咁而且嗰個咧就得到環球小姐冠軍咧，就係香港嘅林良慧啊嘛！ 哎呀，你真係好嘢，真係好記性啊！真係， 你唔記得噶？哇，呢個經典嚟噶嘛？呢個係 我記得林良慧。我點解我記得林良慧？因為收尾佢同阿張潤發做了一場對手戲。 嗯哼，係 嗰場對手戲咧就。即係好特別啦，真 係。咁啊，林良慧咧，咁啊都其實都好低調。佢做咗《環球小姐》之後咧，咁啊好快就退出娛樂圈。咁就而家就唔知隱居咗喺邊度咁樣樣啦。咁我記得佢係做過一部電影嘅，嗰部電影咧就係叫《歌者戀歌》啊。啊、就是譚詠麟嘅嗰部，咁所以嚟講環球小姐，咁我諗香港人啊會記起呢件事件嘅。 唔係你話某個年齡組合嘅人咧會記起呢件事嘅。如果你對於廿幾三歲叫咩嚟嘅？ 咁我諗今次咧，你如果講疫情選美咧，我諗最吸引咧就係女主角啦。啊，女主角啊，咁即係女海道啊，咩好難讀啊？我 Kara Kick。Kelly 系啊 ，Kelly 吓，咁佢就拍好多逆權戲嘅。 譬如係之前有一部就講靠傭嘅 啦，係啦，啊靠傭嗰部勁。 咁有最近舊應該係舊年嗰部就講呢個英國個特工啦 ，MI 情報員。那個其實佢最好睇嘅嗰部嘢。咁呢部佢唔係做選美喎，因為你一聽嗰時已經嚇佢做選美，年紀好似唔細喎咁樣啊，原來唔係。佢做佢裡面其中嘅一個附解分子嚟嘅，係最有文化嗰個添嘅，咁樣佢個古仔有好多唔同嘅角度，即係講翻1970年嗰時期咧，就呢、這個附解嘅運動咧，就有好多唔同嘅人嘅，咁除咗女主角咧，咁佢本身係一個叫已經有咗個 BB， 但係身尾走翻去再讀書。咁然後咧，咁佢最懂得用腦，同埋懂得咧利用傳媒嚟推動嘅附解活動嚟嘅。但係最關鍵咧，嗰班咧就係、是、基本上係啲嗰啲基層人士嚟嘅，可能書都讀唔多，但係咧就即係有種衝勁啊，話要一定咧要攞翻自己嘅嗰個位置咁樣嘅。咁啊，成個戲咧，咁啊，我諗即係大家睇嗰時咧就會覺得哇～ 樣樣嘢都有講，包括卜俠咧就係、從出江湖啊上呢個環球小姐嘅嗰個時候咧，咁佢就係做最後嗰部分。點知咧，當佢應該要出場嗰時候咧，嗰啲副解文字就已經搗亂啦。嗱，咁樣就即係成件事咧，咁我諗佢都對嗰個原本嘅嗰個事件咧，佢都攞到好多資料，揾咗好多唔同嘅角度咧嚟去講呢部戲咁啊。咁啊，呢部戲咧即係出到嚟嗰時咧，我諗啊，你都會睇嘅最大嘅吸引力咧，就係1969、1970嘅時刻啊嘛。咁啊，第二樣嘢，咁我覺得呢部戲咧又有點而突入有點而問題嘅，那個問題乜嘢？因為成件事你會睇到咧，唔係因為呢一班富解分子嘅騷亂，係令到成個故事咧有所改變啊。因為咧，即係成件事咧發生咧，即係你會睇完咗之後咧，你就會睇到咧，哦、啊，原來攞到嗰個最佳環球小姐嘅嗰個名銜嘅嗰個就係印度洋嘅一個小國嘅小姐啦，同埋第二名咧就係一個非洲嘅一個小姐啦，兩個佳麗都攞到前茅啊，但係就唔關佢哋事喎。是评判的问题的嘛，咁嗰啲评判的问题，但係佢将佢放落埋呢一个叫做係逆权选美呢，你会发觉有点而呢好似夹硬 夹出嚟。 就话嗱呢个时代呢就改变咗呢个世界啦，即係咁样。 哎嗱，而家佢哋去望返转头呢，就有好多係美化咗啦，同埋係温情咗。sentimentalize 咗。 唔係美化。因为你如果睇嗰时候呢，就你會睇到佢將卜俠同埋嗰時搞環球小姐嘅嗰個最主要嘅註冊人咧，都一個好出名嘅一個國際知名嘅人士。咁啊，裡面基本上大部分嘅男人咧，就唔係將佢美化，係矮化，尤其是卜俠啊。咁啊， 係咪有鹹豬手啊？ 冇喎。然後佢講句好聽老婆話嘅喎，呢個就大家都咦係咪卜俠嚟㗎咁樣嘅嗱，我覺得有趣嘅，即係大家睇嗰時咧，佢即係話嗱電影就同叫真實咧有啲唔同。我哋之前都一直都成日講， 我成日好強調一樣嘢，就係電影唔一定要每個細節真實嘅，甚至有大嘅關節係改寫咗冇問題。 咁而家我覺得有啲特別。有啲問題出現嘅，就係好多時咧，你會發覺呢啲話題戲咧，佢好容易啊！呢個我覺得係一個叫做係現世代嘅一種手法，或者佢哋自己嘅見解。佢唔中意嘅嗰啲人咧，佢哋用一個對白法，我唔會整到你好叻，唔會講到你好咩嘅，完全矮化咗你。咁但係咧，矮化咗之後嗰時，其實我哋睇上嚟嗰時候，覺得成個世界嗰種質感唔同咗啊！咁同埋你想講嘅主題，其實都變咗冇咁出。 但係個問題係咩呢？就係、我哋係喺個年代生活過，我哋有呢種咁嘅體驗啦。譬如舉個例，一個你完全冇唔熟悉嘅，或者你都冇大手經驗嘅事件，個導演咁拍法，其實你唔知噶嘛。 我諗會有問題嘅，因為而家部戲都唔算好得嘅。佢雖然爆咗出嚟，我諗嗰種英國味同埋嗰個即用呢種手法咧，都變咗其實會似肥皂劇啊。因為你之前都講過，唔記得佢中文嘅譯名叫咩嘅嗰部咧，即係講霍氏公司嗰個就唔同啦。咁嗰個咧，你會睇到好立體嘅，佢既冇矮化咗嗰班出事嘅嗰啲高層人魔啦，咁但係亦都唔係因為要講嗰個主題咧，然後將嗰啲角色咧就矮化咗佢，咁啊有分別嘅，我覺得呢樣嘢係。 嗱，咁我哋即係去鋪排咗咁耐，其實我哋真係想講呢個逆權莊家啦。咁呢套片咧就你好堅持我睇喎，咁結果我就。 睇咗， 梗係啦！你推薦我梗係睇啦。咁我就好誠心話咩？係好值得睇嘅戲嚟嘅。初頭咧，我睇前嗰三分一咧，我就覺得咦，好似流流地喎，係咪？佢睇，但係咧就去到後面嗰度咧，佢的而且確拍到一啲懸疑感覺啊。係啊，即係我就冇做過 research， 我事前係唔知嗰個事情嘅結果係點樣。即係特別去到嗰、那個即係法庭嗰個前夕啦，就已經係即係去到一個即係有強烈。嘅戲劇氣氛嘅局面，但系我睇到戲咧，即係最大嘅得著咧，就係話佢 他篤了一個問題出來，就是呢個住屋的問題。咁、呢個住屋問題咧，就我哋香港就深受其害啦。但係喺美國咧，就原來哦，佢哋有啲人咧就即係有咁嘅處境。咁到而家咧就某個程度改變咗啦。咁但係唔係全部改變咗，仍然都有即係、相當之嚴重嘅問題。不過咧，個戲嘅難度喺邊度咧？就係、咧，我呢套戲咧係我睇咁多戲咁多部戲以來，即係劇情片以嚟咧，係最多技術名詞嘅一套電影。係咩 capitalization 啦、 玩嘢玩得好緊要嘅呢樣 咁唔係唔好睇嘅，即係 OK 嘅嚇。你可以其實可以略開佢嘅，即係你可以唔理，即係你唔明嘅話咧，因為後邊嗰個最主要一個佢呢個技術名詞咧，係升級到呢個所謂會計。咁會計係一個好悶、好 Q 悶嘅行業嚟噶嘛？即係我記憶之中好似冇人真係認真揾過一個律師行，唔係一個會計師嘅日常生涯，因為做一套電影嘅。以我記憶，咁The Accountant係有嘅，就係、阿 Ben Affleck 做嗰套啦。但係嗰個做法就係另外一回事嚟噶嘛？你話真係好。打正旗號，好正正經經、去拍一個會計師行嘅日常生活咧，其實我諗會悶死人噶嘛。 哦，佢應該都有嘅，就係、是、雷曼事件咧，嗰單嘢咧就係一套戲咧，就係喺佢個一夜之間咧，嗰班計數佬咧，全部翻去咧，係搞掂呢條數，而將呢條數咧裡面咧好多嘢咧就係轉嫁咗俾啲受害者。 我有講過添，我唔記得個戲名啦，有 Jeremy Irons 啦，有 Demi Moore 啦， 係啊係啊， 成班嗰個。好經典嘅，好睇嗰套戲，好睇嘅嗰套戲原本係舞台劇嚟嘅，咁、但係佢嗰個技術嗰個含量都冇呢次咁高喎。 冇， 哇！呢次搭啲槍出嚟咧，真係好彩，好彩我做過銀行啫，唔係咧就。 哇！你咁好嘢啊！你做過銀行㗎？ 你唔知咩？我做好，我做好長時間銀行㗎。 哦， 我做過銀行又係嗰啲美資銀行嚟㗎。係， 咁佢因為呢部戲咧，佢原本係叫 banker 啊嘛 ，the banker， 咁啊更加重要啦。啊，咁啊同埋佢嗰啲好多專有名詞出到嚟咧。咁都搞到你咧就会变咗 V 混混嘅， 一嚿混咁样。 不过佢已经有个叫做系教观众咧一个策略咧嚟去点样睇呢部戏嘅喎。我谂而家你睇嗰时咧就应该好记得咧，就系、演嗰、那个即系扮一个银行家嘅嗰个白人演员啊，即系做麦田捕手啊嗰、个作者啫，嗰、个咧好都嗰、个都好出名嘅 Nicholas 咩啊 Nicholas Hutchins 嘅嗰个， 咁佢阿 Steiner 嗰个啊嘛， 系啦，咁佢最正咧就系讲一样嘢，就系佢同你一样。呢啲數咧計極咧，佢都唔明，因為嗰個黑人主角咧，喺度講俾你聽，嗱，你應該叮叮叮，嗱，你堅持條數，你一定咧要做一個銀行家嗰時咧，俾人睇到你個質地係好銀行家嚟嘅。咁嗰個就係本身咧，佢講佢嘅出身咧，就係、有想創個業嘅，就賣雪糕車，賣雪糕， 係 啊。咁但係咧就失敗咗，咁跟住咧就係到嗰啲即係藍領啦，打工仔咁樣啦。咁啊，扮銀行家嗰時咧。但佢扮得好惟肖惟妙，究竟系咪真系咁惟肖惟妙咧？唔知道，但系写实真实啊，真系佢成功咗啦吓！啊，拥有咗两间银行咧，但系佢有条桥讲咗出嚟，吓佢话：哇，计极都计唔到咩嗰度，有一样嘢得噶啦，你放心啊，我搞掂啊！咁你点啊？你又唔识计，你又咩嘢咁？嗰即系嗰个同佢一齐做老千嘅嗰个都。搞唔掂啦，谂住你点样？佢话冇嘢，我死记就得噶啦。 死记得噶，系记。 仍系死记就得嘅。